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意，抛开世事断愁怨，相伴到天边。 2018年10月30日，这首叫做《铁血丹心》的歌再次出现在广播电视节目以及很多人的手机播放列表之中。这首歌是根据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这一天创造了一个全新武侠世界的金庸逝世。在读者与观众心目中，金庸就是武侠的代表，青春的记忆。金庸的江湖为什么有如此魅力，可以跨越雅俗分野，消弭背景差别，达到凡有华人处皆可谈金庸的境界。今天的品读十分节目，我们就以文学专题节目《肯将碧血写丹青》一起来探究其中的奥秘。金庸的武侠小说写作始于1955年的《书剑恩仇录》，终于1972年的《鹿鼎记》。在这17年中，内地一般读者并没有机会读到金庸连载在香港报纸上的新派武侠小说。1981年，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金庸。邓小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读过你的小说，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金庸的小说随后很快进入内地。金庸的武侠小说与当时的内地主流文学作品相比，从主题到故事，从人物形象到叙事方式，几乎处于两个宇宙。与旧式武侠相比，他第一次将武侠精神升华为舍生取义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他创造的诸多绝世武功浸润着传统文化元素，又闪耀着瑰丽的想象光彩。他继承了古典小说的章回结构，又借鉴了戏剧、电影等多种表现手段。从报纸连载、图书出版，从电影、电视剧到广播小说，他总能在最新最好的平台上传播自己的作品。从价值观的认同到艺术性的吸引，金庸新派武侠小说的成功奥秘就在于全方位的创新。金庸武侠小说的新，首先是对侠的内涵的根本改变。他在为吴霭仪的著作《金庸小说的男子》所做的序言中明确提出，在武侠世界中，男子的责任和感情是仁义为先。仁是对大众的疾苦怨屈充分关怀，义是竭尽全力做分所当为之事，引申出去便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其极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金庸代表作《射雕三部曲》的主人公郭靖 就是他的武侠观念的代言人。最能代表郭靖价值观的一段情节发生在《射雕英雄传》的最后一章第40章。成吉思汗去世前与郭靖策马草原，此时关于什么样的人才是英雄，两人有一番争论。 成吉思汗勒马四顾，呼道： 靖儿，我所见大国历代莫可与比，自国土中心达于诸方极边之地，东南西北皆有一年行程。你说古今英雄有谁及得上我？ 郭靖沉吟片刻说道：大汗武功之盛，古来无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风赫赫，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妇之泪。成吉思汗双眉竖起，举起马鞭就要往郭靖头顶劈将下去，但见郭靖凛然不惧地望着自己，马鞭扬在半空却不落下，喝道： 你说什么？ 郭靖心想，自今而后与大汗未必有再见之日，纵然惹他恼怒，心中言语终须说个明白。当下昂然说道：大汗，你养我教我逼死我母，这些私人恩怨此刻也不必说了。我只想问你一句，人死之后葬在地下占得多少土地？成吉思汗一怔，马鞭打个圈道： 那也不过这般大小。 郭靖道： 是啊，那你杀这么多人，流这么多血，占了这么多国土，到头来又有何用？ 成吉思汗默然不语。 郭靖又道：自来英雄而为当世亲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依我之见，杀的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 问世间是否痴心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 郭靖幼年丧父，流落大漠，资质平平，却肯于用功，加之多有奇遇，先后习得多门盖世武功，论剑华山号令武林群雄。宋金交战之际，他以白衣侠士身份率将士百姓死守江阳，城破之际与妻子黄蓉双双殉国。他以荡气回肠的人生实践成为了自己心目中的英雄。而金庸的江湖上，最令人心驰神往的正是郭靖、萧峰、令狐冲、杨过、胡斐、袁承志、张无忌等等身负绝世武功，又心怀家国大义，对朋友义薄云天，对亲人深情缱绻的大侠。金庸以超凡的想象力为他们编织了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绝不可能拥有的一波三折又出人意表的经历，赋予他们坚定的信念、宽广的胸怀、强烈的正义感，特别是超越物理定律与人类极限的武功，使他们在现实中匡扶正义，又在浪漫中穿越山海。他的武侠世界浸润着中国传统武侠文化除暴安良的精华，又隐隐现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平等自由的激荡风雷。在《天龙八部》中的乔峰身上，金庸深入地刻画了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极致侠义观念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乔峰本人是契丹人，他的特殊身世纠结着复杂的民族矛盾和历史渊源，他似乎有充足的理由去杀人复仇，但是金庸塑造了乔峰在逆境中反思的形象。 在经历失去武林中的很多朋友以及心上人阿朱，目睹了宋辽两国无辜人民遭受的劫掠苦难之后，他超越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民族立场，公开正面抵制辽国皇帝的亲宋战争。在天龙八部的第50回，乔峰已经改回他的契丹名字萧峰，他挟持辽国皇帝耶律洪基，以同归于尽逼迫耶律洪基退兵，为宋辽两国百姓换得了和平。耶律洪基以为他是贪图大宋朝廷的高官厚禄。 耶律洪基回过头来，只见萧峰仍是一动不动地站在当地。耶律洪基冷笑一声，朗声道：“萧大王，你为大宋立下如此大功，高官厚禄，指日可待呀。”萧峰大声道：“陛下，萧峰是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为契丹的大罪人，此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拾起地下的两截断剑，内功运出，两臂一回，噗的一声插入了自己的心口。耶律洪基啊的一声惊叫，纵马上前几步，但随即又勒马停步。虚竹和段誉指下的魂飞魄散双双抢剑，齐叫：“大哥，大哥！”却见两截断剑插正了心脏，萧峰双目紧闭，已然气绝。 萧峰的自尽，是对那些以一己之私挑动民族战争，致使生灵涂炭者的有力控诉，是对侠之大者的最佳诠释。金庸的新派武侠摒弃了旧式武侠小说中常见的任性嗜杀的行为模式，人身依附、招安做官的理想结局和轮回转世、神力无穷等迷信色彩，体现了更多人格独立、平等自由的现代观念，自然更能被当下的读者所接受。特别是他们身上高贵勇敢的人性光辉，升华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灵。读者很容易在阅读金庸武侠小说时，把自己想象为武功超强的侠客，在惩奸除恶的想象中寻求公平正义，并且赢得纯洁美好的爱情，借此获得心灵的慰藉。这种代入感的满足是金庸作品传播广泛的重要因素，更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始终能够打动人心的根本原因。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之晓。 金庸的新派武侠具有磁石一般的吸引力，还在于他脱离了旧派武侠一味打打杀杀、文化含量不高的窠臼，折射出迷人的文化光彩。金庸的武侠小说多采用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体，语言典雅，结构讲究，而且举凡中国传统文化最具特色的元素，如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儒道释墨、占卜星象、掌故传说、典籍风物、风土民情等，都与故事情节的展开、武艺较量的描绘、人物性格的刻画、作品主题的展示相互融合渗透，读之津津有味、欲罢不能。这是金庸新派武侠的文化魅力，是造就凡有华人处皆可谈金庸的文化密码，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在当代小说创作与传播中的成功典范。在武侠小说融入传统文化的精髓， 金庸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浙江海宁查氏家族享有一门七进士、书直两翰林的美誉。2008年，时任北京交通广播副台长李秀磊在香港采访过金庸，金庸乡音不改，他谈到了自己小时候在家庭中受到的传统文化熏陶。 查家应该说是一个大族，而且在历史上出了很多的名人。这个家庭给您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一些东西呢，还是说它确实有些实实在在的，比如说像您小时候是不是在这个家族里受过一些传统的四书五经？ 我家族的传统只有一个围棋的传统，一个昆曲的传统。 围棋和昆曲是传统。 我这个家里到了下午大概3、4点钟，我大家休息了，那他们就开台下棋了 啊， 说说伯伯堂兄，堂姐，他们就也请这个笛子师来吹箫，吹笛就唱昆曲。 那您小时候有没有跟他们一起下棋或者唱唱昆曲？ 我下棋就看了，昆曲我也不会唱，我只听听了。 金庸说，早年在海宁的时候，自家亲戚们的主要娱乐方式就是下围棋和吹笛、吹箫、伴奏唱昆曲。这种生活余韵直接反馈在数十年后他的武侠小说创作中。武侠小说自然要写到武功，这是武侠之为武侠不可缺少的特质。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对具体武功的描写很少，总让人感觉大侠们好像也不怎么厉害。平江不笑生自己习武，对武功的描写写实到穿凿的程度，让人分不清是小说还是武术教材。而金庸小说中的武功描写则充满奇特的想象和优美的画面感，欲比拼争锋于文化传统之中，成为金庸新派武侠小说文化价值的标签。比如在《书剑恩仇录》《碧血剑》《笑傲江湖》《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中，我们都看到了对围棋的描写。而且他写围棋不是简单的下下棋，而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围棋文化。围棋子被诸多高手当作暗器使用，破空而来，防不胜防。棋盘则成了兵器，可劈可砸，可推可挡。大场面的围棋战也有不少，比如风波恶和范百灵的对战，令狐冲和黑白子的比武，黄眉僧与段延庆的对决，以及赋予人生哲理的虚竹对于真龙棋局的破解等。金庸笔下的武功多有文化来源与艺术依托，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招式名称取自周易，段誉的轻功凌波微步语出于曹植名作《洛神赋》，体迅飞浮，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墨生尘，动无常则，若微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可以说，没有丰厚的古典文化修养，写不出这样的武功。可是，天下读过《周易》与《洛神赋》的人多矣，能把这些元素与卓绝武功融合的也只有金庸一人。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在结构和描写手法上还吸取了西方近代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艺术经验，也借鉴了戏剧电影的手法和技巧。金庸曾经在电影公司工作并撰写电影剧本，在《神雕侠侣》第32回，一生为情所困的李莫愁身中情花之毒，意识开始模糊。 李莫愁胸腹奇痛，遥遥望见杨过和小龙女并肩头而来，一个是英俊潇洒的美少年，一个是娇柔婀娜的俏姑娘，眼睛一花，模模糊糊的竟看到是自己刻骨相似的意中人陆展元，另一个却是他的妻子何元君。李莫愁冲口而出叫道：“展元，你好狠心， 这时还有脸来见我？心中一动激情，花毒发作得更厉害了，全身打颤，脸上肌肉抽动。李莫愁一声巨傲，从不向人示弱，但这时心中酸苦，身上剧痛，熬不住叫道：我好痛啊，快救救我。朱子柳指着天竺僧的遗体道：我师叔本可救你，然而你杀死了他。李莫愁咬着牙齿道：不错，是我杀了他，世上的好人坏人我都要杀，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你们为什么还活着？我要你们一起都死。李莫愁一个筋斗，咕噜噜的便从山坡上滚下，直跌入烈火之中。众人齐声惊叫，从山坡上望下去，只见李莫愁霎时间衣衫着火，红焰火舌飞舞身周，但他站直了身子，竟是动也不动。众人无不骇然。小龙女想起师门之情，叫道：师姐快出来。李莫愁挺立在熊熊烈火之中，竟是绝不理会。瞬息之间，火焰已将他全身裹住。突然火中传出一阵凄厉的歌声：问世间情是何物，只叫以身相许，天南地北。唱到这里，声若游丝，悄然而绝。 这段描写借鉴了电影的蒙太奇和具象手法，李莫愁之死因此具有鲜明的画面感和震撼力。金庸的小说还继承了各类传统通俗文学，如侦探推理、社会言情、历史演绎、滑稽幽默等小说的长处，在大融合的基础上形成大创新，别开生面，雅俗共赏，成为中国现代文坛的一朵奇异的花。上次我们使用凡有什么什么处，皆可谈什么什么，还需要上溯到宋朝。那时候的大词人柳永创造了凡有井水处，皆可歌柳词的传奇。时光流转千年，凡有华人处，皆可谈金庸的传奇再现江湖。和柳永一样，金庸也选对了平台。传播手段的创新运用使金庸风靡一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报纸是第一媒体，资深报人金庸深谙读者心理，编故事、留悬念、吊胃口，让人望穿秋水，欲罢不能。足以留名文学史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全是先在报纸连载之后才出版单行本的。这与今天的网络文学作品天天更新，让粉丝追着付费阅读异曲同工，只是载体不同而已。金庸手中的那一支笔可比今天写手们手下的键盘厉害得多。就在这样天天更新、时间紧迫、没有百度的条件下，写出了成色十足的作品，可见他是如何的厚积薄发、勤奋敬业，今天的网络写手无法望其项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传媒进入电子时代，广播电视的风头逐渐盖过报纸，金庸也与时俱进，将自己的传播平台转向影视。他授权多家电视台和电影公司将自己的作品影视化，使得影响力进一步大幅提升。2008年，北京电台将他的作品录制成广播节目。在接受时任北京交通广播副台长李秀磊采访时，他明确表示， 这种做法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他的作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我这个小说，我非常感谢。以前那个用广东话也人家来讲过我，还不完全。最近我这个小说写完了，就这一次用普通话来广播是比较的完整的。你们这个全部都讲的，像你们拿来广播之后，听众然后普及了，有些不太识字的老先生老太太，他也可以看，也知道我这个故事了，他喜欢之后，所以这个广播我都很喜欢的，希望你们广播成功，然后争取更多的读者，更多听众。 中国现代文坛人才辈出，大家灿若星河，然而无论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还是曹禺、老舍、沈从文，都毫无争议地被归入高雅派，读者主要是知识阶层。金庸小说的认识价值不像鲁迅的《狂人日记》那样撕破千年黑幕，一语道出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艺术价值也不如沈从文的《编程》那样一篇写尽世外桃源般的乡村生活之美。但是他的作品以上亿册的发行量吸引了最广大的读者群，将雅俗之分消弭于无形。他的小说以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高尚情怀、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融汇中西的审美风格，为亿万读者创造了一个完美的成年人的童话世界。徜徉期间，我们升华了思想，丰富了知识，领略了文学之美的无穷魅力。在金庸先生告别他的江湖之际，让我们用这期节目表示深深的感谢与敬意吧。今天的品读十分节目就到这里，白刚九杰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人物空间。 第二台开个又连杆， 我是评书演员王月波。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懂酒。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懂酒。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所以关爱家人，如果要喝酒，记得提醒一句，记得带懂酒。 贵州懂酒窖藏系列，来自中国白酒核心产区贵州。懂酒，好喝醒酒快。懂酒窖藏系列，400-919-6188。 餐饮开店找美团，餐桌上的40年，纪念改革开放40年，美团携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鼎力支持中国新餐饮。